播报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各位听众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三，农历11月24，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市主要是受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本市白天仍有4、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到7级左右。有鉴于此，市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本市的气温是一降再降，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达到了-10度，双双跌入入冬以来平原地区的气温的最低谷。在公众外出的时候请注意要防风防寒，同时天干物燥，大家还需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是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今天夜间是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在未来的几天仍有比较大的风，是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刮起的尘土对汽车的保洁比较不利，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本时段的话，环线车流量上升明显，目前的东西二环的南段、东西三环的南段以及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均是车多，行驶缓慢。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在北京掀起一股恐龙风暴。《远去的恐龙》集结了8项演出科技中的世界纪录，城市文化范儿带着大家去了解这部剧，了解最新的演出科技。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远去的恐龙》屏幕是用一个6000平方米的全世界超大清晰屏幕，最终呈现的是多少 K 呢 ？A 2K，B 4K，C 12K。哎，咱们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就是这个《远去的恐龙》这个全景的科幻演出。那第一道题也已经给出了，是这个用的这个超大的清晰屏幕啊，最终呈现了多少 K 的画质呢 ？A 是2K，B 是4K，C 是12K。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答对的朋友可能会获得《远去的恐龙》这个演出2大1小的家庭套票一张，来一起积极的参与互动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资讯。今天7点45分开始的访谈部分，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说大型演出《远去的恐龙》。我们先来看看北京的文化演出市场最近究竟有多火。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公布了最新数据，2017年北京市演出场次达到了24557场，观众人数、票房收入达到了历史新高，分别为1075.8万人次和17.17亿元。其中话剧、儿童剧、马戏、杂技、魔术、演唱会等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演唱会、话剧演出的票房突出，音乐会、旅游驻场演出是略有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话剧、儿童剧演出场次增长了 5%， 演出场次达到了8763场，实现了票房收入4.46亿元，占所有演出票房的 26%。 去年恰逢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话剧演出是稳定增长，全年演出4915场，同比增长 7.8%。 儿童剧市场持续火热，科普剧、历史剧等创新形式与寓教娱乐相结合，越来越受到亲子家庭的欢迎，全年共演出了3848场。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文化资讯。2017年度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近日出炉了，国产电影最终拿到了83.3分，比2015年是高出了2.1分，比2016年高出了2.3分，提升明显。此外，2017贺岁档满意度为81.1分，获得了满意的评价，其中《芳华》满意度得分是83.6分，居该档的第一位。排名前五的电影当中，有四部影片是在2017年暑期档上映，分别是《战狼2》、《建军大业》、《我是马布里》、《闪光少女》。《战狼2》以89.2分的高分成为了单片满意度冠军。一向有奥斯卡风向标之称的第75届金球奖颁奖典礼日前举行，最终获得6项提名的三块广告牌拿下了电影剧情类最佳影片、剧情类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剧本4项大奖，成为了最大赢家。在电视剧方面，《大小谎言》也收获了4个奖项，其中妮可基德曼凭借该剧获得了限定剧电视电影最佳女演员，这是妮可基德曼的第4个金球奖。来看一下收藏方面，很多人可能认为生肖邮票只有中国才有，事实上海外许多国家也曾发行过这类邮票，其中生肖狗邮票更是版别众多，异彩纷呈，藏家们可以关注一下。韩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生肖狗邮票的国家，1957年12月11号韩国邮政就发行了一枚贺年生肖狗邮票，图案为雪野、星空、树和一只可爱的黑狗，面值为30韩元。这一年日本也发行了一枚生肖狗邮票，面值是5日元。这枚邮票设计非常有特色，主画面是一只造型别致的玩具狗，周围是雪花纷飞。此外，中国周边的朝鲜、菲律宾、越南也分别于1993年12月及1994年元旦发行了狗邮票。不仅是亚洲国家，远在万里之遥的美国、爱尔兰、非洲文达、大洋洲圣诞岛等国家和地区也曾多次发行生肖狗邮票。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新年伊始，北京市的各项冰雪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而在众多项目当中，冰球的参与人群和关注程度无疑都是最高的，打冰球和看冰球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北京市冰协最近公布了数据，共有36家会员单位注册的运动员总数达到了2800余人，冰场的总数也达到了30多块。很多家长都采取送孩子到俱乐部去学冰球的培养模式，一传十，十传百，促进了这项运动的普及。国学经典读物今年成了爆款，一年一度的2018北京出版发行产业促进交流会暨出版物订货会正式落幕，国学读物成了新时尚。本次展会上，上百种国学读物订单很多，这几天天猫、京东、当当等电商纷纷订货，小开本的国学读物一本10几元，单本销量已经超过了10万册。冬天去西藏，您会喜欢吗？东游西藏推介会日前在北京举办，东游西藏的大品牌之下，拉萨市打造了一系列冬季旅游品牌，冬季暖阳、人文民俗、雪山温泉、越冬候鸟等冬季特色旅游产品都已经逐步成型，还重点推荐了拉北环线。拉北环线主要包含一条主线、4条支线和2条副线，聚集了丰富的旅游资源，藏香、藏纸、雪山、湖泊、寺院、宫殿，可以说是集人文与自然于一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免签落地签的国家多了不少，今年春节的出国旅游应该是更方便了。根据落地签大数据报告，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67个，包括最近新增加的加蓬、卢旺达单方面落地签，阿联酋由单方面免签改为了互免签证。2017年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证或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增加了6个，包括巴巴多斯、圣基茨、尼维斯、塞尔维亚、突尼斯、卡塔尔和加蓬等。中国的护照越来越强大，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增强。来看一下国外，位于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厦8号早晨发生了火灾，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这起事故共造成了3人轻伤，包括一名消防员，伤者是均无生命危险。特朗普之子埃里克·特朗普说，起火的是大厦顶层的一座冷却塔，火灾的发生原因目前是尚未公布。最近要去澳大利亚的朋友要注意了，澳大利亚气象部门说，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 47.3 摄氏度，逼近了1939年 47.8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不少澳大利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花式晒图，用来吐槽酷热的天气，不少人甚至直接尝试在马路上煎鸡蛋以展示高温。悉尼地区的气温可能在今后几天继续上升，悉尼警方也是呼吁市民们避免暴晒，注意补水，注意防晒，例如使用防晒霜、穿长袖衬衫、戴帽子等。澳大利亚抗癌协会说，澳大利亚民众罹患皮肤癌的几率在全球排名靠前，一般认为过度晒太阳会增加患上皮肤癌的风险。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近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集中公布了最新版的北京市各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以及新闻公布了新闻工作者的机构电话。北京市126个部门的129名新闻发言人的姓名、职务、电话、传真号均向社会公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首都之窗公布查看信息。今年入冬以来，各大医院、呼吸科，尤其是儿科患者爆棚，不少市民相继中招病倒。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流感形势是否真的格外严峻？对此，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根据目前的监测，北京今年正值3种流感病毒同时流行，其中以乙型流感病毒为主，而甲型 H3N2 和新甲型 H1N1 流感病毒也不示弱。根据市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已经进入了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已经达到了往年的高峰水平，并且仍然呈上升趋势。此外，天气干燥也是流感多发的原因之一。流感之所以杀伤力这么强，关键在于传染性极高。健康人群感染流感病毒后，3到5个小时即可开始排出病毒。流感患者发病后的第24小时至48小时是病毒排放的高峰期，所以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是不错的防护手段。体弱的老人和孩子还是尽量少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吧。北京市盐价已经开放了一年，但盐价未发生明显波动。北京市发改委公布，其中350克装北京市民最爱买的深井盐单价还是2.1元，没有出现上涨。中盐公司10种主销食盐平均零售价也是为每500克5元，较去年同期价格是持平的。来看一下展览方面，齐白石笔下的书法意蕴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展览，将国内6家重要的齐白石收藏机构的60余件套精品汇聚一堂，追溯齐白石书法发展演变的脉络，为观众了解欣赏齐白石书法艺术的发展流变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王国维字静安，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国学研究院、档案馆、校史馆、图书馆等单位主办了“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来以致纪念。

第二道题啊，又听了一遍，就是恐龙是什么时候灭绝的啊？这确实是一个世界上很大的谜团啊，大家都很这个所有的这个科研人员这方面的都是一直是在提出各种的假说。那么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答对的朋友啊可能会获得远去的恐龙家庭套票一张啊，也是希望朋友们能够积极参与，然后来赢取这个宝贵的门票。在这样的背景音乐当中啊，咱们已经是听过一遍了。这个音乐呢，我们也能听到里面有恐龙的这个嘶鸣声啊，这就是咱们这个远去的恐龙当中的这个背景音乐啊，也是听了这个音乐，也许大家更想去看了。那咱们还是就着这个造出来的恐龙啊来说一说。咱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或者说这个大型的商场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片区域啊，就是让小孩子啊去骑上一些类似的缩小的仿真的恐龙去玩一玩啊。以前可能商场里有那种摇摇车，或者说其他那种这样的小车、小坦克、小飞机这样的让孩子们去玩，现在更多流行的就是骑恐龙。那那样的恐龙呢，其实我也见过，他们很多都是也会摇头，也会摆尾啊，适当的时候也会由这个音响来发出一些吼叫声。但是我听说咱们这个仿真机器人跟那个还有一定的区别，那二位是不是也考察过这样的已经制作出来的类似的仿真恐龙，然后又进行了改进或者说进行了创新呢？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恐龙啊，跟一般的公园里面或者博物馆里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商场里面的这些恐龙是完全不同的。 嗯， 一个我们的体量非常大，基本上1:1的。 啊、 这个在为什么要找国家体育馆这样的场馆来放呢？原来开始我这个要这个场馆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这个场馆这么大，你做个演出，你空荡荡的，你怎么办？好。当时我就说了，等一下我的东西放进来的时候你再看、 啊、 一点非常的这个体育馆呢相当于只有留下这个东面一个看台做观众席， 嗯， 这个其他三面看台和地面全部是做成恐龙世界， 嗯，全都占满了， 嗯，全都占满了，而且是现在进去看的这个恐龙在里面显得有点拥挤了。这个 原来计划是做22只， 嗯， 现在是15只，所以刚才的 现在还有一些恐龙呢是进不来了 啊，就是说还有做出来的，但是 做出来的 没地儿放， 没地儿，不是显得拥挤了一点、 啊。 这样的话呢，因为恐龙世界的这些场景呢，我们也是做得非常逼真的，跟着你一般的观众进去看了以后呢，以为是真的山真的水。我也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我们请的这个美国的好莱坞的总导演，他是搞这个视效特效的。这个导演呢，他做在国际上做这种特效是非常有名的。好，我们整个的这个场地快要做好的时候，他从美国过来，他第一眼看了以后呢，就跟我说，他讲贺总啊，他讲这个里面这些树。有点太可惜了吧，如果从山上把这些树挖来这里做场景、啊、这个很我觉得太可惜了、 嗯、 这个对这个自然的这种破坏可能也好，他话没讲得很那个，就感觉好像有点太可惜了这种做法、 啊、 到后来我就领他下去、嗯、领他到场地里面去看， 让他看看是真是假 的。 我说是假的，他开始不相信，这么逼真，他讲他走到跟前了，他还如果不用手摸的话，他就走到跟前，他看，他都感觉是真的。 嗯， 他说你至少这个可能是生的，真的完了以后经过一些处理吧。我说不是的，这个完全不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真的树。 啊， 完了以后他就最后叫他手一摸，真的不是。 嗯， 是他说做的真的是漂亮的讲。 哦，确实 这种树，说实在的，我搞了这么长时间，做的这样逼真的这样的树，少有。 嗯，那咱们这个恐龙啊。

有的说是超新星爆发引起地球气候发生了强烈变化，温度骤然升高后又降得很低的缘故，还有的说是恐龙吃了大量的有花植物中毒而死。但是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是陨石撞击说，陨石撞击地球的数月乃至数年里，天空依然烟尘翻滚，乌云密布，地球因终年不见阳光而进入低温当中，苍茫大地一时间沉寂无声，生物史上的第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我们来给大家出一个与恐龙有关的题，下面哪种恐龙体型最大呢？ A. 暴龙， B. 三角龙， C. 马门溪龙。哎，咱们的这个第二道题的答案也已经给出了啊，就是白垩纪的时候恐龙是灭绝了。那我们一共有150位听众朋友答对了这道题，其实答错的这个朋友还是有很多的，没想到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科普常识大家都需要补一补了。那在这150位当中，来我们的贺总和秦总再选择一个数字，看看是选择哪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呢，来给一个数字吧。 那就选150 啊，150位啊，就选择了最后一位。那为什么要选择150呢？ 150呢？实际上，这个我是想说，我们这个两年来辛勤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各种技工、各种这个工人，实际上是不止150啊。我只说到这个骨干，这个150人。所以我选择150。 好的，那也是选择了第150位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编辑呢稍后会给出我们来查阅一下，翻阅一下，看看最后一位啊，第150位答对的听众朋友是哪一位。我们的第三道题已经是给大家公布了，就是也是一个这个关于恐龙体型的科普题。那哪种恐龙体型最大呢？ A. 暴龙， B. 三角龙， C. 马门溪龙。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答对的朋友呢可能会获得演出的这个家庭套票一套，是两大一小啊，就两位大人一位小朋友。那我们也是一会儿呢来看一下第150位答对第二道题的听众朋友啊，他的微信的名字叫什么，我们是等待我们的编辑给出一个答案。好的，这第150位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翻了这么久终于翻到了，是我们的这个 Daniel， 一个英文的名字丹尼尔，是第150位答对这个第二道题的幸运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那这个大型的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登陆北京了，刚才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个贺总和秦总来为我们讲述了很多这个背后的科技和背后的故事。那咱们接下来接着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人工的这样的降雨可以说是非常逼真的，观众们都非常的震撼。那么我们来请秦总来聊一聊，当时人们看到这么逼真的场景，这么逼真的恐龙，有没有什么和平时看其他演出不一样的这样的观影的这个感受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反馈呢？ 那我就从小观众讲起。 嗯， 我们是去年9月30号首次试映，当天第一场可能就有十多个小朋友被吓哭了。然后家长带出来以后呢，每一次或多或少两个三个十个都可能有。有一次我看一个家长就教训他小孩，你看你看你又哭，咱们回去你又不走。然后他爸爸说，你数数这是第几次来了。